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行》，东野圭吾原著，光合积木制作，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第54集。 高工程被分配到东西电装东京总公司专利部，已经快三年了。东西电装是制造马达与火花塞等汽车电器零件的公司，专利部的职责是管理与公司产品相关的所有工业的专利权。具体的说，便是协助技术人员申请其发明技术的专利，或是在公司与其他公司发生专利纠纷时提出对策。此刻，高工程的手里正拿着一份专利申请。申请书上的标题是涡电流碳伤线圈的形状。这份专利申请书与寻找汽车水箱排水管缺损的器具有关。通过电话与撰写申请书的技术人员讨论之后，高工程站起身，向并排摆着四部电脑终端机的墙望去。每部终端机各有一名负责人，此时都背对着他。这四个人都是女性，只有最右边的一个穿着东西电装的制服，其他三人都穿着便服，因为他们是派遣公司的员工。这家公司的专利数据以往均以微胶卷记录，但是为了方便电脑搜索，计划改用磁盘记录。这三个女人便是为其间的数据转移而受雇的。最近以这种方式雇佣派遣人员的企业呈越来越多的趋势。严格说来，人才派遣业违反职业安定法的色彩相当浓厚。但是不久前，国会已经立法予以承认，但同时也通过了以保护派遣工作者为目的的劳动者派遣事业法。高工程走近他们。不，准确地说，是向最左边的那个背影走去。他叫三泽千都流，长长的头发在脑后扎成一束，是为了避免影响操作键盘。此前在他们稍事闲聊的时候，他听三泽这么说过。三泽千都流交互看着终端机的画面与一旁的纸张，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敲着键盘。因为实在太快，听起来犹如生产线上机器运作的声响，其他三个人都是如此。高工程从斜后方叫他：“ 三泽小姐。” 犹如机器被关掉开关一般，千都流的双手停止了动作。停了一拍之后，他转过身来。三泽千都流戴着大大的黑框眼镜，镜片之后的眼睛可能是因为一直盯着屏幕有点刻板严肃，但是一看到高工程顿时放松了，显得极为柔和。 是。 这时他的嘴角露出了笑容，乳白色的细致肌肤与明亮的粉红色口红非常相称，圆圆的脸让他看起来有点稚气，其实他只比高工程小一岁。这一点高工程也在之前的对话中不着痕迹地打听出来了。 我想查一下涡电流碳伤这个项目以前提过哪些申请。 涡电流？ 啊，是这样写的。 高工程把拿在手上的文件标题给他看，千都流迅速地抄下了标题。 好，我搜索一下，找到之后打印出来再送给您，这样可以吗？ 不好意思，这么忙还麻烦你。 哪里，这也是我分内的工作。 千都流微笑着回答。分内的工作是他的口头禅，或许也是派遣员工的口头禅。但是高工程几乎没有和其他派遣员工说过话，所以并不清楚。他又回到了座位上。一个前辈男同事问他要不要休息一下。这家公司除了高层主管和会客室等特殊场所，严禁让女同事在工作场合端茶倒水。员工休息时都会到自动售货机购买杯装饮料。 不了，我等一下再去。 于是前辈便独自离开了办公室。过了不久，三泽千都流便将打印出来的资料拿了过来。 这样可以吗？ 都给你了，谢谢。 高工程一边看着文件，一边轻声说道： 三泽小姐，你休息过了吗？ 啊，还没有。 我请你喝杯茶吧。 高工程起身走向出口，走到一半的时候向后看了一眼，确认千都流是不是跟来了。自动售货机在走廊上，高工程站在离他有点距离的窗边喝着咖啡，千都流双手捧着装了柠檬茶的纸杯走过来。 每次看你们工作都觉得很辛苦，一直敲键盘肩膀不酸吗？ 肩膀还好，眼睛更累，因为整天盯着屏幕。 是，对眼睛不太好。 自从我开始做这份工作，视力就变差了，以前我可不戴眼镜的。 哦，这也算一种职业病吧。 不在电脑前工作时，千都流会把眼镜取下来，这样他的眼睛就显得更大了。 在不同的公司之间来去，对体力和精神想必都是很大的负担吧。 是啊，不过和被派去设计相关公司的男同事比起来，我们轻松多了。他们为了赶交货加班熬通宵都是家常便饭，白天公司的人要用电脑执行一般业务，检查和修正都只能在晚上进行。我还知道有人一个月加班170个小时呢。 那真是太厉害了。 有些系统光是打印程序就要2-3个小时，听说他们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带睡袋在电脑前打地铺。神奇的是，打印机的声音一停，他们就会醒来。 啊，真惨。 高工程说着还摇了摇头。 不过待遇相对也更好吧。 对此千都流一脸苦笑。 就是为了削减开支才会出现派遣员工的需求啊。说穿了，就像用过几人的免洗碗筷一样。 条件这么苛刻，亏你们能忍耐。 没办法，为了养活自己嘛。 说着千都流啜了一口柠檬茶，高工程偷望着他嘴唇微微撅起的模样。 我们公司怎么样？有没有亏待你们？ 东西电装公司算是非常好的，既干净又舒服。 千都流在说话的时候微微皱起了眉头。 不过能在这里工作的日子也不多了。 哦，是吗？ 高工程心里一惊，他第一次听说。 下个星期分派的工作就差不多结束了，当初签的就是半年约，再加上最后的检查工作，我想顶多下下个星期就结束了。 哦。 高工程把空纸杯捏扁，心想应该说些什么，却找不到话可说。千都流唇边挂着笑，望着窗外，喃喃地说道： 啊，不知道下次会被派去什么样的公司。 在高工程请喝柠檬茶的那一天，三泽千都流下班之后，和同一家派遣公司的上野朱美一同前往一家位于青山的意大利餐厅吃晚餐。他们两个人同年，而且都是独居，所以经常结伴用餐。 终于要跟东西电装说再见了，一想到数量巨大的专利竟然全整理好，虽然是我们弄的，还是忍不住要佩服一下自己。 上野朱美把章鱼芹菜沙拉送到嘴里，让装了白葡萄酒的杯子斜向一边，冷冷地说道。她的化妆和穿着分明很有女人味，可言行举止有时却非常的粗鲁。根据她本人的说法，这归咎于她成长的老街。 不过条件还不错，以前那家钢铁公司真是糟糕。 是啊，那边根本不列入讨论。 朱美说着撇了撇嘴。 高层全是白痴，根本不懂怎么用派遣人员，把我们当奴隶，只会在那里放屁，给的钱又他妈的奇少。 千都流点了点头， 喝下了葡萄酒，听朱美讲话有消除压力的效果。朱美的话告一段落的时候，千都流问道，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继续工作吗？ 对啊，继续做。 朱美用叉子插住了炸制瓜，另一只手撑住了脸颊。 不过可能会辞。 哦，这样。 他家那边啰嗦的要命。 朱美皱起了眉头。 倒是也说我可以工作，不过看样子只是说说罢了。因为他说什么不希望一天到晚见不到面，让我听了很烦。不过他们家想赶快生孩子，要生当然就不能工作了，跟现在辞掉也没什么两样。 朱美的话说到一半，千都流点了点头。 我觉得这样更好，反正这又不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工作。 是啊。 朱美把制瓜塞进了嘴里。她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对象是大她五岁的上班族，本来对婚后是否要维持双薪家庭有些争议，看来结论已经出炉。意大利面送到了两个人的面前，千都流点了海胆奶油面，朱美的是大蒜辣椒面，怕大蒜味儿就无法享受美食，这是朱美一贯的理论。 你呢？打算继续做这个工作？ 嗯，我犹豫了很久。 千都流用叉子卷起意大利面，却没有立刻送进口中。 我想先回老家再说。 哦，这样也不错。 千都流的老家在札幌，因为考上大学才来到东京，但是自大学时代到现在成为上班族，他从来没有回去过。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